调频94.5兆赫，中波88千赫，北京新闻。倾听北京，感受北京。听众朋友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北京新闻，我是赵龙。 早上好，我是于飞。今天是2021年7月15号，星期四，农历6月初6。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。 首都文明委召开全体会议，研究“十四五”时期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和文明城区创建等事项。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，决定市委12届17次全会7月23号召开。 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实施一年，已建成医院警务室279家，全市涉医刑事案件下降65%。 每月一提，深化接诉即办，房山一站式司法确认破解退费难。 首都核心区完成液化石油气改电，每年碳减排26000吨。 北京市低保标准调整，家庭月人均上调到1245元。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 据北京日报报道，首都文明委昨天召开全体会议，研究“十四五”时期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和文明城区创建等事项。市委书记、首都文明委主任蔡奇主持会议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、首都文明委第一副主任陈吉宁出席。会议审议了首都“十四五”时期精神文明建设规划，指出规划是未来5年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施工图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，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善之区，打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区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.1重要讲话精神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、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，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，加大文明行为培育引导，丰富和改善群众精神文化生活。会议听取了深化文明城区创建工作3年行动计划落实情况汇报，指出要认真落实3年行动计划，高标准做好各项工作，确保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测评首年开好局，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，用好市民服务热线，充分依靠群众，搭建群众参与的平台，按照属地管理、谁主管谁负责要求，拧紧责任链条，加强督促检查。会议听取了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施行情况汇报，指出要加强文明行为培育引导，拓展光盘行动、文明祭扫、空调调高一度、微蓝北京等系列公共文明建设活动品牌，巩固公筷行动、文明一米线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成果，推进不文明行为专项治理，实施好冬奥社会文明行动，抓紧制定文明行为记录、互联网文明行为规范等制度。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。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0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1次会议昨天召开，研究调度疫情防控工作。市委书记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，市委副书记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。会议指出，当前境外疫情仍处于高位流行态势，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，我们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，持续抓好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，加强暑期社会面防控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首都安全。会议强调，要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，严密防范境外疫情输入，持续加强监测预警，落实14+7健康管理措施，做好集中观察点安全管理，做好风险评估和防范，加大对进口物品，特别是冷链食品及其包装的检疫力度，开展预防性消毒。会议强调，要持续巩固扩大疫苗接种成果，各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提高全行业接种率，对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的群众诉求要及时整改，严格做好冬奥会筹办疫情防控。会议强调， 要坚持暑期社会面防控不放松，各类学校要做好假期校园常态化疫情防控，要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加强社区健康宣教，做好暑期相关传染病的预防工作，加强对一线防疫工作人员的关心关爱，做好防暑降温工作。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。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，决定市委12届17次全会于7月23号召开，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。会议研究了市委12届17次全会安排，全会主要任务是听取并审议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，总结上半年工作，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。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决议。会议听取了北京市禁毒条例立法工作情况汇报，指出推进禁毒工作立法有利于提升依法禁毒的能力和水平。要全面压实禁毒责任，建立健全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科技支撑的工作机制，强化市区两级禁毒委员会职能作用，抓好条例颁布后的实施，研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。会议听取了关于本市禁毒工作情况汇报，指出要坚持首善标准，毫不松懈地把禁毒斗争推向深入，保持严打高压态势，保持对传统毒品打击力度不减，加大对新型毒品打击力度，深入推进毒品问题综合治理，持续推进禁毒示范创建，落实常态化监督，严防易制毒化学品等流入非法渠道，压紧物流基地企业、网络运营者责任，坚决打击互联网涉毒违法犯罪，提升科技禁毒水平，实现精准研判、精准管控、精准打击，集中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，引导公众，特别是青少年，珍爱生命，远离毒品。 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从去年7月1号起施行。昨天，市人大常委会就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实施1周年来的成效，组织媒体记者到天坛医院、普仁医院进行了集体采访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。 在天坛医院 A 区南大门，两台安检机，十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对进入医院大厅的人员进行安检。天坛医院副院长朝阳云说， 一年以来医院总共发现违禁品1664件，刚开始我们每天能发现70-80件，随着广泛的宣传，我们现在每天几十件，有时候降低到10几件。自法规实施以来，医院一方面加大人防技防的建设，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强医疗质量和患者服务。 天坛医院警务室负责人韩白宇警官介绍，这里有5名民警值守，是北京的医院警务室里民警数最多的。 我们是24小时值守，一个是在院里的巡逻，处置突发事件，还有一些求助事件，再有一个呢，对医院保安的反恐突突、伤医事件的演练、爆炸物的演练，我们是定期的开展演练及培训。 天坛医院医患办工作人员张涛表示，法规实施以后，医院工作人员都有了更强的安全感。 以前有一些无理取闹的呀，反复上我们这儿恶意的看病啊、恶意的投诉的人啊，我们都可以按照咬着安全秩序这些规定，我们来进行核实，保护了医生和护士的安全。 天坛医院急诊科病房护士长李楠说， 急诊大家也都知道，病人多，来了以后都是急的，需要抢救的，安全隐患也比较大。如果我们一件事报警，我们的这些保安的兄弟也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，可以说我们真的是可以踏踏实实的为病人更好的服务。 客服前台医生报警。 普仁医院门诊客服中心主任孙小晴介绍，医院所有的分诊台都有一键报警按钮，所有的内网电脑上也有一键报警设置，只要按下按钮，中控室的大屏幕就会直接切换到事发现场。 如果我们按一下报警的话，不到3分钟，保安和院警就可以到门诊，警察出现以后可以更好地安抚病人的情绪，有助于我们处理这种医患矛盾，病人现在也都很理智了。 市公安局内保局文保支队医疗保卫大队大队长王亚林表示，一年来全市涉医刑事案件下降了65%。 目前在全市2级以上的308家医院中，已建成医院警务室279家，共投入专职警力629名。截止到6月底，全市涉医违法犯罪共发生74起，查处77人。我们对涉医违法犯罪的零容忍、高压态势的打击，确保了全市医院的秩序稳中向好，也